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 大，第52集。 李寻看着目光炯炯的朱韵道， 要看要求，这世上有那么多加密方法，程度各不相同，高级加密开发多久都有可能，如果只是单单实现加密转接口的功能，很快就可以完成。 他顿了顿，淡淡的道， 怎么回事啊，这些常识性的问题你都应该知道的，找我问什么？ 朱韵也不清楚，他只是想问一问李寻，好像问过了就能安心一样。 我去吃饭了。 朱韵关了电脑。李寻若有所思地看着朱韵离开的身影。半晌，他起身，伸手取来那份朱韵看了一下午，最后夹在书本里的参赛目录。夜晚，朱韵在阳台上抽烟。他背靠栏杆，高高仰头，望着夜空。还是没有星星。朱韵纳闷，这座城市在全国已经算是环境不错的了，为什么就是看不到星星呢？大概一周之后，初赛成绩下来，朱韵的小组毫不意外地进入了决赛。本校一共有三支队伍参赛，有两支进入了决赛。朱韵在电脑前发呆，高建宏在另一边跟李寻探讨决赛流程。 报告过程只有10分钟，然后是作品演示，要求必须默契地在短时间内将作品的创新性、技术路线和应用前景向专家展示出来。 高建宏把要求字字句句地念给李寻听。 后面还有个答辩环节，这个需要注意一下。你看上面写的，回答问题要自信，但切不可自大自夸，要时刻保持谦虚客观的态度。李寻，你看到这几个字了吗？谦虚客观。李寻，你听没听啊？喂。 高建宏叫了好几声也没人应。李寻靠在他旁边抽烟，眼神瞥向另一个方向。朱韵还在那儿发呆。高建宏皱了皱眉。 怎么回事你们两个？ 朱韵回神，连忙带着纸笔过来。高建宏把决赛流程又说了一遍，最后再次叮嘱道。 李寻，你答辩的时候态度一定要好一点。 李寻淡淡道。 这么不放心，你去答好了。 惯例都是组长答辩。 朱韵也对李寻说。 你实力最强，你答能稳妥点。 李寻从烟雾之中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什么。 那就这么定好了。 高建宏把笔记本推过来。 距离决赛还有挺长时间，我们可以再把程序润色一遍。 时光不慌不忙地流逝着。某日，朱韵在基地写代码，午间困顿，他趴在桌上睡了一会儿，醒来时被眼角的汗迷了眼睛。六月底，天已经很热了。朱韵看向窗外，阳光穿过竹林，照在石板路上，琉璃斑驳。这学期的课基本已经上完了，现在进入复习阶段，马上要到考试周，考完试七月中旬就放假了。时间过得太快。朱韵歪过头，看见旁边敲击键盘的人。夏日的午后让人提不起精神，还没有到要开空调的时候。屋里发闷，午餐期间买回的冰饮外壳上凝出浅浅的水珠，不时积少成多，无声滑下。睁眼的功夫，大一就要结束了。今年母亲没有特别要求朱韵的期末成绩，她知道她一直在忙比赛的事情，几次打电话来询问情况，朱韵都让她放心。应该可以安心吧，能做的全都做了，她全力以赴，不信赢不了方志敬。因为决赛时间是七月下旬，放假之后仍有近半个月的时间需要在校，学校为了管理方便，将留校的学生都塞到一栋楼里。李寻跟正常人时差不同，自己去住任迪的工作室。他 他们的参赛作品被反反复复的测试升级，到最后林老头都不想看了。他留下一句： 你们这组如果再出差错，我就直接退休。 之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另外一支队伍的作品中。就这样又过了两周，在某个风和日丽的清晨，林老头带着本校两支参赛队伍飞往首都。决赛承办学校跟之前颁奖的不是同一所，要更偏僻一点，学校照旧提供住宿。朱韵他们提前几天到达宾馆，里已经有很多参赛队伍入住了。因为已经放假，整个校园就属这栋宾馆最热闹，汇集全国各地的学子一起交流学习经验。朱韵照旧跟一个学姐分到一间房，东西还没收拾完就有人来敲门。朱韵以为是高建红和李寻过来商量比赛的事，结果一开门见到一张说熟悉不熟悉说陌生不陌生的脸。 你们来啦。 来者热情洋溢，上来直接给了朱韵一个熊抱。我的天。朱韵从一股浓郁的水果香中抬起头，叫什么来着，徐什么玩意儿。 你们来得好晚呀，我们本地大学到的都早，已经来了好几天了。 想起来了，徐黎娜。朱韵友好的笑。 我们老师订票晚。 徐黎娜拉着朱韵， 来去我屋坐会儿。 朱韵东西还没放完就被徐黎娜带去她的房间，里面热闹非凡，挤了七八个人，床上桌上摆的都是电脑，三三两两聚在一起。 等你们好久了，给你看我们组的。 徐黎娜来到一台电脑前，兴致勃勃地将自己组的作品调出来。 我们做的是软件盗版自发现系统，这是特征提取器。 朱韵专注地看徐丽娜演示自己小组的作品，实话实说还不错，但整个系统的成熟度跟他们比起来还有一定差距。徐丽娜演示完问朱韵： 怎么样？ 挺不错的，防盗版的方向很好，我们都没有考虑到。 徐丽娜咧嘴笑： 还是没你们的好啦。 他靠在一旁不经意地问： 李寻呢？他来了吗？ 来了。 在哪儿呢？ 屋里呢吧。 朱韵的注意力还放在电脑上，徐丽娜又说： 叫他一起来呗，我看过你们的作品文档，让他来讲解一下嘛。 朱韵有点为难： 他可能睡觉呢。 徐丽娜推搡他打趣道： 这个时间睡什么觉啊，老爷爷嘛。 朱韵心道：你这话可不要让李状元听见，根据以往经验，任何嘲讽他的人最后得到的都是血淋淋的下场。徐黎娜还在争取： 我们组的都给你看了呀。 早知道不看了。说实话他的兴趣也不是很大。 好不啦，叫他来嘛。 好吧好吧，面子上确实应该礼尚往来。朱韵掏出手机给李寻打电话，没人接，他又打给高建红，很快接通，他正在另一个房间跟别人探讨问题。朱韵问他： 李寻呢？ 我走的时候还在屋里写东西呢。 朱韵挂断手机对徐丽娜说： 我去他房间看看，你稍等一下。 徐丽娜轻快道： 好的。 男生宿舍要高一层，朱韵闷着头上楼，在楼梯口处碰见一个人。 呀，朱韵。 朱韵一听这声音，反射性的觉得稍微。他稍微酝酿了一下情绪，抬头微笑。 方志敬。 方志敬中等身材，体型偏瘦，额头宽大，戴着一副无边眼镜。朱韵记得他初中的时候就总爱跟同桌炫自己的额头，说这是聪明的象征。事实上他脑子确实还挺够用的。 本来还想提前联系你的，结果没有你电话。 方志敬站在三阶台阶上，朱韵真不想费力抬头看他的脸。 我跟刘老师联系过了，他跟你说了没有？ 说了。 你也参加比赛了，做的什么呀？ 朱韵把自己的项目告诉他，方志敬连哦了两声， 哦，好像有点印象。 他手里拿着一叠纸给自己扇风。 哎，这天太热了，等会儿赞助方那边还要找我谈话，大概7点结束，然后咱们一起吃个饭吧。 朱韵摇头， 不用了。 方志敬笑着说， 哎，老同学这么长时间没见了，吃个饭聊聊天呗。 真的不用了。 朱韵随便编了个理由， 我们组长晚上还要找我们开会。 方志敬顿了顿， 组长李学。 朱韵不自觉地挺着腰板， 你认识？ 方志敬嗯了一声，笑着说， 上次颁奖的时候我留意了，主要他那头发太扎眼了，这是全国性质的比赛，就这么出来了？ 你都能出来，我们状元差什么？ 行了，我要迟到了，先走了。 方志敬走了几步停住， 你把你手机号给我吧。 我手机没带身上，号码背不下来。 方志敬无语地皱皱眉， 真服了你了，那回头再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